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落实基本法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你分分钟连财政预算案那些都不一定过得到的市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出现波动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封烟热线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黃國彤王律師你好黃律師你好阿森哥好一直有聽節目鄭兼涵先生貴人事忙晏一點才能進來雖然他也是在 數碼港這100的大樓裏面騰來騰去 不過暫時就進不來你每天都有聽節目嗎每天都有聽早上停之前又聽五點之後又聽厲害這十幾天就很忙都忙因為法庭審案你不可以鬆懈比較辛苦是不是很緊張其實是啊你 原則上來講因為是不停的變的證人的口供是不停演變所以你一定要看著和看脈搏是怎樣走整個感覺怎樣走所以每個字都要聽了之後然後再從你的記憶中和以前的口供要對證相對於做節目是不是輕鬆很多呢做節目不是沒理由絕對不是因為<笑> 其實節目是一定是多元化的什麼人都有什麼意見都要知道在法庭裏面你可以就是那宗案很多時候涉及的時候都是有些人情世故但是法律的走向但是跟節目之中你會去很多人性加入和很多人與人的感覺 以及互動聽眾打進來的很多感受很多共鳴所以我覺得節目是要多元化以及你自己本身的知識要樣樣東西都不是說知皮毛就夠你一定要去到一定的程度然後才做節目主持做節目我自己覺得都很緊張的 很多事情不能生草藥,很多人說,你都要掌握一下情況才能說得到,我們的行業有說法就是,if in doubt, leave it out 你不認識的就不要亂說,不認識的就不要認識的就不要說是還是不是,經常會錯,不認識就不認識,不要假裝,這個很重要,不同我們都官,官什麼都認識,錯了,知道的就馬上改,不知道的假日知道的 當然要改這個很重要不誤導大家變成公信力就會出問題了大家都要注意黃國彤真的什麼都見過都見過但是他經常告訴我做節目都要很多準備都要緊張然後才能做得好要看和要聽我覺得做節目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對得住聽眾你要對得住麥克風這個是我們目前守住的關口很重要今天我不知道你說什麼都有看有沒有看到王光亞這幾天梁振英689上去北京述職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出現了叫三個局長突然上去引來很多揣測今天有線電視播出了可以這樣說因為只有他一支麥克風相信都是一個獨家訪問 綠瓦紅牆的一個圍牆的底下我不知道是甚麼地方來的你看不到我看電視看到有這樣的片子拿著麥克風訪問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那個訪問都頗長的我看了整個播出的內容我看現在的即時新聞主要講幾件事我們都會今天會討論的第一件事記者問到他講公民提名的問題 大家知道這次整個政改方案如何提名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是一個關鍵那裡解決了真普選還是假普選都見到端倪了那個很重要立竿見影記者問他公民提名因為他原來是梁振英見完王光亞會面之後王光亞離開我相信那裡是港澳辦的外面就問他公民提名是甚麼 這個問題大家香港社會都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這個公民提名肯定是跟基本法離得比較遠應該不屬於基本法的範圍或者不屬於符合基本法因為基本法就寫得很清楚了經過提名委員會嘛所以提名委員會是個法定機構對我們絕對同意的我們說的公民提名 不理你說的多軌或者雙軌我們都是三軌或者油炸軌我們從來都沒有說不顧及基本法裡面的提名委員會永遠尊重基本法不過解讀的話就是國內就是窄很多我經常覺得基本法我們說有關提名委員會其實 是一個很大的貨櫃輪裡面可以包容很多但現在國內將它收窄到變成一個櫃桶或者一個是一個孤舟然後一個粒翁在釣魚你上多個人都反艇所以呢 孤舟所立翁獨吊韓江雪一條友在這裡上多隻都反艇他的解讀跟我們解讀不同提名委員會所以提名委員會是個法定機構很簡單提名委員會由300萬香港選民組成也是個法定機構有何不可呢這個是其一提名委員會 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也是個法定機構對你裡面有譬如舉個例二千人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那個都是一個法定機構這個是合法的法定機構絕對合法提名委員會除了由選舉產生的委員外還加入民選立法會議員及民選區議員 也是個法定機構絕對合理森哥你的陳詞很清楚邏輯上又對事實又對什麼叫法定機構法定機構在王光亞或者在中央政府這群黨官的心目中就是好像目前這種方式有些人是不知道怎樣產生的有些是猜情尋的猜輸過才做的有些是猜贏做的我不是亂說的 真的有些是你推我拱,然後就找人進去 例如什麼呢? 例如天主教進去提名委員會,即是以前選舉委員會那些,不用選的 天主教是不用選的,基督教就要 天主教是不用選的,你做吧 王神父你做吧,以前那個選舉委員會 我不做了,羅神父你做 這樣的,有些可能吃一頓飯 就擺平了,誰做 我想王光亞心目中的提名委員會就是這種方式 就是唯唯唯的,有些就是這樣,有些就是這樣 於是便於,易於控制 是個法定機構嘛 那個都是一個法定機構的 不過我認為這個機構的認受性和合法性很低 很低,因為這些機構沒理由是由協商產生的 說明是普及民主產生的這些字裡行間你怎麼會抹殺了王光亞有一段用普通話講的訪問的內容就是講公民提名的我們先聽一聽 哪些想法符合基本法，哪些想法不符合，大家应该有个判断。是不是这个公民提名都不符合基本法？应该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因为基本法里提得很讲得很清楚嘛，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所以这个限制讲得很清楚。 我的理解，他现在我们播出来这一段不是Cable，不是有线电视独家访问，不是在一个绿瓦红墙底下访问那段，这应该是昨天的。我今天看到那段不是这一段，不过内容都是大同小异，都是讲提名委员会是个法定机构，已经不能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又是值得王律师、王国同回应一下。 因为你是法律工作者，对于法律名词一定会觉得很敏感。另一个法律名词或者另一个名词就是爱国爱港，讲了很久，选行政长官出来如何保证他能够爱国爱港。记者就问王国爱港究竟是怎样，王国就说我想怎么样的行为什么言论 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比方说支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就是肯定是爱国爱港的行为了。记者就问了，支联会说曾经叫过结束一党专政的人，就不是了吗？王光亚的回应就是说，因为乔晓阳先生讲得很清楚，不能够选对抗中央的人， 那么对抗中央的标准很清楚呢？死了，我就由头再看一次，然后尾再看上来，我浮现到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爱国爱港，一个就叫对抗中央。王光亚就讲了几次，很清楚呢，很明确呢，但对于我来讲，我都搞不清，怎样然后才为之爱国爱港，怎样才是对抗中央呢？ 如果这些言论在法庭上说，官就会说，就会泼漏东西。你说什么？你在这里，哥哥仔，官，你说清楚一点。 再说多次。 你说的全部不着边际。这四个字很好。根本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你直接一点，一定是这样，坐庭的官一定会说。 你講呢種言論出來呢，根本就是妖言惑眾，喺度係即係無事生非，講埋曬啲嘢啦。一個大原則之後有一個大原則，一個大原則之後又一個大原則，即係喺法庭度就一定係嗰個辯護律師，或者係如果係辯護律師講嘅話呢，就控方就會話：my learned friend，我唔知你講乜喎。嗰個官都話。 你实际一点，你讲实例，全部这些来讲是一些框框都没有，他只是想怎样套入，他想怎样代入，就是了。 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明确的标准，清楚的标准，然后就套王国彤，你不符合，你不对，吴志森，你不符合， 鄭經翰你不符合，梁振英你符合，這個梁錦松你符合，曾鈺成你符合，至於問為什麼這三個不符合，那三個就符合呢？你自己明白，你心知肚明白，你心裡有把秤，你不懂秤嗎？你明白的，你那個字裡行間，大家了解的，這樣拍的，你膊頭那張。 我又覺得21世紀的今天拍得歐洲或者超過歐洲的 个人的入息水平或者国民平均的生产值的香港这么文明这么先进，大家拿这一套东西，这套是清朝的东西出来，是清朝的东西，你是不是忠于慈禧，是不是忠于皇上，是不是忠于朝廷，什么叫忠于呢？你知道的，你明白，拿这套东西出来，譬如你的同行袁国强， 昨天欺騙年輕人，這是我說的，如果他說我誹謗告我，就是政制改革online，叫做青年什麼，又是青協那間，黃奕明那檔事。 小孩問他的小孩問他愛國愛港的定義他就舉了個例子譬如選倫敦市長他不愛英國不愛倫敦怎麼可以做倫敦市長呢他一聽好像很堅這個說法一聽下去好像很堅對呀好像真的但是要問什麼為之愛英國呢你可不可以舉些例子 什麼為之愛英國什麼叫為之愛不愛英國什麼叫為之愛倫敦什麼叫為之不愛倫敦呢那班小孩就不懂得問這些問題如果我在現場那些老餅的懂得問我告訴你一定說不出沒得回答譬如舉個例子某個英國人國民反對英國派兵去阿富汗反對當時的保守黨政府 福林就更加直接了這個戴卓爾夫人的年代反對福林蘭戰爭我不想派我的小孩去送死他愛不愛英國呢你覺得這件事已經答不到他愛不愛英國呢有過有反戰的英國人有反戰英國人走出來因為他是愛英國不想英國陷入那種 有他們覺得戰亂或者是一個可能他們覺得不宜的戰爭之中在這個時候他不是絕對不是不愛英國為什麼不可以倫敦市長當年反對政府派兵去阿富汗他愛不愛倫敦他愛不愛英國用西方這個概念我麻煩袁國強司長搞清楚用西方這種概念去套落愛國呢 我自己覺得是完全比喻不倫因為人家的國家很清楚什麼叫言論自由的範疇什麼叫思想自由的範疇他可以走出來反對政府的政策譬如又舉個例子你和我這個觀點一定是很不同譬如釣魚台你去參加一個保釣我以前也很熱血保釣但是 到今天的話釣魚台不要爭釣魚台還給大自然還給海洋還給雨算數你可能會丟我不愛國吳志森你不愛國但我覺得我有權去秉持這種觀念我都是將來做什麼呢我都不會丟你不愛國如果是還給大自然來說根本這是一個定律<笑> 你說把釣魚台恐手讓給日本人日本人肯定會肯定會刀出來捅我覺得袁司長的答案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男人有男性生殖器官就是男人你明不明白那些小孩是對的真理沒得頂但是他沒有說出一個男人的責任沒有說出 一個承擔沒有說出在某種義氣當人不讓的時候沒有說出什麼叫真漢子沒有說出怎樣去做一個真正的男人如沐混珠我覺得陰功的地方就是袁國強輕本佳人本來是形容女人他叫內河作賊當然你不是賊我意思是你堂堂一個資深大律師 受英式的訓練普通法的訓練去到跟那些小弟認為涉以為你是完全已經喪失了作為一個法律界這麼資深的人員的一個格喪失了我覺得很不堪沒有是指出過問題 你人家問你哥哥仔同樣的問題什麼叫男人入藍廁那些就是男人你整個問題是迴避了但另一方面來說你應該司長去那裡應該是告訴年輕人年輕人你應該是怎樣去思維你的邏輯怎樣去 然後只是盡了司長的責任亦盡了法律人的責任這是很基本的事你不要說 女廁出來就不是女人，男廁出來就不是男人。其實他搞錯了，可能分分鐘不是的，很清楚。好了，我們聽節新聞之後回來再見。落實資本法方面，這個取得了哪些進展，核算了哪些問題？如果他們不存在的話，你分分鐘連財政預算案那些都不一定過得到的。 市場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出現波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黃國彤。 好了，被人迫害的鄭兼漢入了來直播室了，為什麼被人迫害？提早退休而已，被退休，不是迫害嗎？我剛剛去完監警會的聖誕，即是那個staff。大家依不捨，就是了，我就跟主席說，跟其他委員、職員說，我說 如果我做不滿任期走就沒有人記得我現在你這樣動我就變成了，好像放了煙花一樣，比較燦爛了，起碼六八九可能或者政府裡面人想不到，平時以為我一個很黑人憎的人，大家就不會喜歡你，大聲夾我，大聲夾我，不知道我其實在監警會裡面都可以說是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委員，做很多事情做的，太多事情做，一天就知道我做事。左宗佑連馬恩國都發了一個電郵給我，雖然你經常罵我， 但我對閣下在監警會的貢獻不容置疑，敵人對你的稱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無所謂。但問題不是我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做公職，一做一做我太投入，浪費我時間，所以我選來做監警會有意義，所以我做而已，還有我又 很尊敬，習主席，大家老友記，我們叫擇少，擇少，大家老友記，我幫他而已，當然最重要是為人民服務。你現在不讓我做，我不是為了這件事，第一，我又不是行荷蘭水果，因為我難聽，有呢，我什麼都有，有呢，問題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不公義嘛。 現在有些委員提出了，要求他們委員會開會，梁繼昌就要求主席跟保安局要求他們交代，甚至乎要求政府交代，在立法會他又會提出的，在保安事務委員會。另外他在監警會內部都應該討論，究竟政府在委任這些委員，尤其是主席 5月到期了，明年翟兆啊，究竟政府要向監警會的委員交代一下，究竟你那個委任準則是什麼呢？是不是真的良粉才行呢？因為過去監警會由成立的時候，因為翟兆做創辦的主席提過一件事，他就說，剛剛我們談起來了，他當時也跟政府表達過，不要叫主席或者那些委員自己提名的委員， 由政府自己去找人，一定要找左宗佑，你接不同光譜的人，這樣監警會才反映到一個社會的縮影和不同的意見。如果我們今天改變了這件事，大家就有個擔心。所以你覺得是不是已經改變了？我覺得已經改變了，現在委任下去的都是糧粉，已經改變了，監警會應該我多宗就是應該向 特首負責過，其實理由就很簡單，好像黃光亞經常說，很清楚，大家很清楚，你每天聽D100你就知道，很清楚，有這麼說嗎？很清楚，意思就是這樣，意思就是這樣，就是這麼解。今天我們剛才說了，有線訪問到可以是獨家的，可以這樣說，黃光亞。 我們剛才說了有關於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語言藝術，其中一段話要大家解讀的，就是說述職規範化，將來行政長官要述職規範化。 規範每年12月19日之前要完成 方便澳門行政長官回歸澳門回歸紀念日要他回去港澳一起過去特首比較多說做了那些成績現在亦要求他們要轉達不足查找不足及新一年的計劃 也都回報在落實《基本法》上有哪些進展和存在什麼問題我們逐個字解讀不足不只是說成績還要說不足講計劃你在《基本法》裏面進展是什麼存在什麼問題進展就是23條還未立這個要講我了三條未立為什麼你立先有什麼問題根據《基本法》是要立的 你什麼時候立什麼時候交給我那時候交給我新一年的計劃你有什麼不足這不足這個字要轉達不足這個字就是廣東內部的就叫批評與自我批評告訴老闆我有什麼不行我做得什麼不好我思想裏面犯了什麼錯誤有這個資產階級的自由化的思想在腦袋裏面現在就要拿出來鬥事批收那時候就是這樣 不足的意思是怎樣你的解讀一下用這個法律的角度去解讀一下其實如果是尋找不足或者查找不足的話這些事不是現在才說的我記憶之中在很多其他政府很多時候當他們是要討論 這個人或者這個機構或者這件事情是否更適合的時候就會只是說這件事我讀書的時候我記得當老蔣大敗 1949年 遷台之後他是由馬公然後就飛高雄的就沒有飛台北的不是台北的因為當時應該是陳誠就是在台北做省長那麼 去了沒多久陳誠是做省長陳誠是陳爺陳爺接收大員搞錯了陳誠那時候老長去到開會的時候就在台灣痛定思痛開會就說一句只談不足不談成功 就是這件事那時候就是很痛定思痛說的他自己說的真是自我批評為什麼會輸共產黨這些是批判在這種情況其實已經是我覺得是CY上台沒多久年紀之內為什麼這麼多事被人說你醜啊 我想分析一下就很簡單過去回歸了幾年了十六年兩個特首曾蔭權也好董建華也好上述職行禮如儀體現了中國的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件事前兩任政府做得到的只是姿態不同而已 但問題是今天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因為他那種無能 現在就被共產黨、中央政府有機可乘 有個委任了你不行啊哥以後我們總公司如果當作一間公司就要插手去管你以前上來跟我們總公司打個招呼你只不過是一間附屬公司 獨立財政甚至分開上市連好像利潤都不用上繳沒有公司也是上市公司你的附屬公司也是上市公司不過沒有公司就拿著你大股或者一個重要的股份你上來就只是報告一下業績和未來的展望大家行禮如儀客客氣氣握握手 祝你好運,出年再見 就是這樣,還有問 有什麼需要我們幫你,需不需要注資,需不需要在某些地方給你一些支援 或者牽涉到母公司利益的事情就大家談談，譬如國防外交在這個問題上，就是這樣，但現在有機可乘，因為這傢伙無能，搞到公司不知所謂，總公司就插手了，我們就第一，好像當年審計處 派人入駐入香港電台審查員整隊檢查員整隊檢查員核數師在外面的貨櫃裏面長駐貨櫃，進去廁所看看，你的廁紙為何用得這麼快，現在有機可乘，你明白嗎？你現在的問題就是梁振英被貿易，現在就是說不要了， 以後你每年上來不要大家不要聊天不要吃飯，不要只是握手，你要告訴我過去一年，你首先講了明年的事情，今次已經講了明年要做什麼，交了東西給你做了，已經給了預算，你要回去做預算，如果公司來說，搞定了，接著就說明年你來就要交功課了， 1234交回報告回來，工作進展是怎樣，如果有不足之處，如果賺不夠錢的怎樣呢，是不是需要分拆屈臣或者百佳上市呢，甚至賣給人呢，現在就做到這樣壞了，本來一國兩制的就沒有了，因為梁振英就斷送了一國兩制，還有這次也很高調地看到的，梁振英上來直接不給面子，很簡單，三萬門我聽到的，等於 問你房屋你又回答不到，你經常說搶地回來，搶地回來做什麼，我扮領導人，你扮王光雅，你扮習近平，習近平，高佬，你說你房屋專家，選舉前日寫幾千字在明報，沒有日日的，總之，有寫過啦，又動就又動，責任權不是公屋，不是居屋，你做了之後你做了什麼，現在香港人住劏房，沒有屋住， 你去搶地，因為有什麼港人港地，你樓越賣越貴，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北京，我都知道，人們要住劏房買不起樓，你現在搞什麼，現在我叫你建公屋，建居屋給窮人，照顧勞苦大眾，勞動人民，你就去這些豪宅，搶地給你都沒有差用，哥，你不要說了，誰負責房屋，香港，那個是誰？ 張局長， 你說說教授，我見過他的那時候， 這個人都可以的，這個人都可以的，又能這個，你叫他上來跟我說，我不聽你說，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還好意思找陳茂波來，對不起，這個不好了，這個在北京不准踏入中南海半步，他進去出不回去的，你這樣不想害你這個老友呢， 會雙規的， 你不要叫他來，好了，那接著問，喂，電視那件事搞得這麼嚴重，什麼事啊，我沒有，第一，我沒有叫你不要給牌他， 我叫你好好搞定他，第二你怎麼搞到他大頭髮出來，十幾萬人上街，就算你不給牌他都不是這樣不給牌，你解幫我聽，我叫你解，一男子因素，我現在叫你解，一男子因素，不要搞了，誰負責的這件事，誰負責的，你的黨那個蘇錦良，哦，小蘇，叫牌上來，這傢伙人，這傢伙人，我勸你， 還有你督胡蘇仔，你又只在督他，你說他不行，他那天才幫你擋了他的蛋，你還好意思在督他背脊， 他表現好你很多，你說什麼，我說的，我自我檢查，你說胡蘇佬表現好過習近平，胡蘇佬的表現比我好很多，他大方得體。 主席，我承認這個，你督人背脊，你叫我解僱他，我承認這個，你不要說他，他說胡蘇仔是個先進，只是港英餘孽，當年又做彭定康秘書，英國人賣在特區政府裏面的計時炸彈，那時如果不是曾蔭權背書他，我們都不敢用他，不做又挺好，沒事，盤數管得很好，督他背脊做什麼，我現在問你了， 現在香港的經濟前景是怎樣的？以我，不說了，誰是財經事務局局長？ 教授也是陳教授。 陳教授這個年輕人可以，叫他上來。小陳可以，叫他上來。就是這樣。醜了。就是這樣。出了醜了。所以為什麼他出去差點PK，一撲一碌而已。 他沒有，他跣腳而已。 他平時怎麼會跣腳的他平時很穩陣走得都不是穩陣的都是腳踭不到地的那隻明明言下有事意思的人民大會堂是蘇聯設計的你有沒有去過我去過也喝過你有沒有喝過國宴我沒有喝過國宴你知不知道他那些是雲石大理石叫做漢白玉你知不知道有什麼說法 冬天下雪或者濕真的很像跌下去你就死定了有些老爺骨頭都散了那些就是我們善人的領導人走紅地氈你沒有紅地氈走大卓爾都PK了不要說你高佬了現在搞大頭髮出來你現在就是告訴你梁振英經已玩完有一件事你要評評今天 梁振英就述言職出來見記者很多廢話說什麼客觀全面彙報香港實況等等其中一個他回應一件事有報導指行政長官梁振英與金管局總裁陳德林不和以致陳德林提早退休梁振英說我沒有聽過這個說法什麼聽不到你說什麼有報導指行政長官梁振英與金管局總裁陳德林不和以致陳德林提早退休 梁振英說我沒有聽過這個說法記者這樣問記者這樣問他說什麼沒有聽過又澄清沒有跟陳德林有不和的情況沒有跟陳德林不和又沒有說他會提早退休他沒有說過我背書他堅的他就解僱他什麼時候退休我什麼時候輪到那個高老陳退休他就想了好像大班一樣被退休 爛到出面了玩完了他現在只是一個傀儡總公司派人去分公司全面接管 就像當日DBC那樣 找一隊人來Deloy 查數 再不適合找Robert Lee 不是那個是Robert Lee 最大的那間 另外一間叫做Forensic Accounting 哇只是叫做什麼解剖 聽過名字你都怕不起來兩隊人操進來帶了錄影機來不止解剖那些叫做磁力共振一片一片地震大佬就接收你那怎麼辦沒有了玩完了你梁振英在共產黨裡面來說只是一個傀儡那還有什麼好東西我不知道有什麼好東西玩完了這樣有什麼好說如果他這樣上去述職他就斷送了將來的歷史記載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7年主權回歸之後成立一直以來都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直至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中央政府決定全面接收一國一制講完你走了嗎糟糕了你準備填表了嗎我下載加拿大移民的表格給你 加拿大、美國、英國那些全部都拿下來台灣怎麼樣一次過填下去但是梁振英不是我們選出來的是不是是啊那他死光了還有這樣接著梁振英就去了組織部去完建議習近平之後去了組織部因為地下黨員要向組織部交代嘛兩副面孔見到組織部的人談笑甚歡為什麼呢老兩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你搞到香港亂了龍終於令到我們國家可以開香港行使主權全面接收你納了一個大功正話總書記跟你說的那些東西你不用理的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因為他不知道你是臥底來的我們遲些會把你的file交上去他也不知道我當然是臥底只是單線的單線連只有他的頂頭上司鎖住所有很多冤案就是頂頭上司死鬼了那些是假的死了在那裡的file那些是假的你又不要相信那些你明不明他還臥底倒亂蕩所以他做組織部來的工作就沒事了 所以你兩邊看但死是我們你是什麼人全面去接管我們叫Micro Management 你是什麼人你是一個在香港歷史遺留下來 一些港英餘孽的渣嘴一些不愛國不愛港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全部都是港英餘孽你這麼壞你這麼糟糕香港有多少個你這樣的壞人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幾百萬個六四比好像說六七四二二四百萬個你這樣的人就糟糕了清洗你們去西藏派人下來吧派人下來就是這樣黃國棠好一點 因為黃國棠對台灣歷史很熟悉我記得你以前進過123門不是我認識他們我覺得那時你有跟他有拉我開始幾億又回來老人家幾億才回來你跟那個叫什麼那個叫什麼那個比較非禮人的那個叫什麼那個爸爸我知道那個人叫什麼那個人叫馬草黎我只是他的真名叫什麼你叫什麼我只是花名馬草黎的父親以前走得很慢終於記得我的記憶回來了跟抗民黨勾結的當時任善寧叫他叫任良憲任善寧那時候叫他叫做 這傢伙那時跟他們走得很近他也是在台灣來的我終於記得我怎樣認識黃國棠了所以說到台灣一開口說陳誠是我們這麼厲害才認識的你都不認識你當陳寧陳怡陳怡接收大院我現在記得你記不記得林代的老爸是陳誠的秘書 陳誠其實如果說起陳誠那時候為什麼蔣介石是去高雄去台北為什麼那就是因為他下了高雄就問我在這裏安不安全裡面都很多故事所以遲些黃國棠都說了現在最近台灣我們之後做那個VOA美國之音那些新聞挺好水準非常高講到現在台灣要跟大陸換間諜交換間諜最近是可能換了其中一個換他 你現在真的錯了大班我其實就是上面派來的我的底即是你現在預備來接管一百的我們的主以後你如果接管了對我就不用說了死罪難要了對方心哥放心哥放心哥就不要判我死刑中山監禁就算判死刑都不要腳割他這些器官出來賣好留下一條全屍人遲些大家賴念一下 人一夜夫妻百日恩做過一次節目大家都兄弟我打算把我的屍體捐給兩間醫學院解剖我對於全屍這個觀念是沒有概念的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很慘香港人怎麼慘沒地方撞出生的時候就爭床位 出生就爭奶粉到適性就爭幼稚園爭學位大了找工作爭工作<笑> 接著就要賣樓死了之後死無葬身之地劏了算了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再談落實基本法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存在哪些問題如果他們不存在的話你分分鐘連財政預算案那些都不一定過得到的市場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出現波動的早晚呼應 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黃國彤 好我們的熱線是1831138在直播室有很大聲的鄭兼涵有很久沒有回來的黃國彤和鵪鶉吳志森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時事 有一件事很過癮,鄭兼涵已經是 上一次梁振英去美國紐約,被彭博電視台的鬼妹仔玩去殘 玩到出醜 I'm not commenting 講了七次 not comment 今次王光亞那個十七次很清楚什麼叫跟中央對抗是很清楚的什麼叫外國愛港是很清楚的他的工作好還是不好是很清楚的說了很清楚很多個都說很清楚你什麼都很清楚我只是覺得不清楚然後那個梁振英他又說很清楚我就覺得很清楚就懷疑他們在裡面談大家都不談的梁振英 你香港搞成了我知道了你究竟香港搞的房屋政策怎樣很清楚電視發牌那裡又怎樣很清楚監警會暗春鄭經翰那裡又怎樣很清楚知道了很清楚政制改革又怎樣很清楚說得很清楚不用說了就是了 你是不是笑話來的一個國家的幹部很失禮還要主管香港問你這麼重要的議題你只是懂得說很清楚三個字即是告訴人家不清楚黃光亞改了名叫黃清楚失禮死人你真的當你香港是白癡根本不用回答你問題即是說你心中有數這些全部夾起來你看一看由林鄭月娥出來第一天 不言而喻就演化到現在很清楚不言而喻就其實真的很清楚問你媽媽是不是女人很清楚這個答得好了很清楚我的媽媽是不是男人很清楚不是啦又答對了一定對的你再問我你有沒有偷我錢很清楚你有沒有吞撲很清楚 你究竟28人9人是不是吹喇叭的很清楚你吹喇叭不吹的很清楚告訴你你不吹的很清楚你說你沒有時間練的很清楚我問你你是不是國民黨的底不是啊你是不是共產黨派你這裡很清楚搞這些吧很清楚大哥問題就是這麼清楚 根本不屑跟別人說話你自己回去想就像發夫氣一樣在旁邊問你三你為什麼這麼晚回來很清楚承受不香水味很清楚我沒有香水味你當然回答很清楚我去了一筆就知道了你不知道嗎塞車你又不知道嗎你說負氣說話你問你做什麼意思 你不是啊你如果你這樣回答你老婆你老婆都生氣的當然啦我當然知道你做節目不過問你為什麼這麼晚而已你平時9點鐘回來今天9點9點還沒回來很清楚去溝女大哥你完全是不屑要不就是白癡要不你根本就沒話好說那什麼叫清楚就是一點都不清楚 我們今晚聽聽今天王光亞說其中一件事我都挺好笑的民望梁繼昌在這裡我聽過這段很短而已他都說很清楚民望高低不是主要問題民望高低不是主要問題我們聽聽這裡因為準備得這麼辛苦這麼清楚你要聽聽吧行不行不是衡量一個人工作好壞的最主要的標誌因為這個名望的民意民調的產生每天都在變化就跟股票 現在收了一個6.3%現在我跟財經演員肯定跌到媽媽都不認得傳 播出貨他說麥果都民調他是跟股市一樣大王即是日會跌的低處未算低你還不走你不怕快點散貨了你不怕民望高低不是主要問題這個時間我們請來梁繼昌議員在電話上 Kenneth 找你來講什麼我想著你以為跟我們講監警會你今天為什麼不去聖誕派對 今天我真的忙得很緊要，大哥你明知道我林別秋波就比較差不多一個送行會，我們另外會跟你搞送行會，這麼簡單，怎麼這麼簡單？你打算是不是跟佔領中環一起做的送行會，在中環搞？行人專用區，喂，真的問你來講這個什麼先啦，講了這個監警會先啦，好嗎？你作為一個委員，你有什麼意見先？ 大班都共事兩年多三年，我覺得是非常之震驚的這個決定。其實從來我都坐過幾個不同的諮詬機構等等等，其實都是如果你不是犯了錯或者偷懶或者你不做事那些，其實都是六年就是那個慣例。大班又不是說我不做我劈炮我請辭，我覺得這個好像香港電視發牌一樣， 我就有權去委任你，我現在是不委任你，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為什麼不委任他呢？是很清楚的。是不清楚。我不清楚。你不清楚，大家清楚還是我不清楚不要緊。那你不清楚，你有什麼疑問呢？為什麼不委任他呢？老實說一句， 我初初進去就跟他不熟，但他實在非常努力，亦都是做到事。我們個個委員甚至馬英國都覺得他很好，雖然政見不同。馬英國他已經說了，馬英國都寫了一個電郵給他，誰知道所有人的，每個人都看到。好像聽到大班一直追資料，香港的stop and search有多少，還有 很多投訴，為什麼數字這麼低呢？這些來說， 可能很清楚，就不是說大班離開監警會的原因，就不是因為他在監警會裡面的表現，可能就是很清楚，就是其他的問題。不是，他在監警會裡面的表現，我認為是有關係的，因為做得太好，所以沒得做。 歷史上有很多這些事情，你又說得對。 可能真的做得太好是會沒得做的，你夾著警方夾得那麼緊，他們說大哥我們不用做事了，有你在這裡一個鎮公案還不夠嗎？做那麼多個是吧？其實呢，Kenneth，多謝你先，但問題呢，我都很多謝你，我看了你的email，你都會跟進，這件事也有很多謝你，但其實問題呢，這個問題是將監警會的公信力斷送了，你明不明？ 這個很明顯，這是我最遺憾的地方，因為我的委任，因為他就黨同伐異，我們這些人老實說對良粉來說當然心痛惡絕，你很清楚，但你不可以因為我個人的問題，你令到整個制度，你說剛剛監警會現在就五週年，明年就開始建立到一個比較有公信力的監察機構， 令到警察投訴的制度開始稍為有些公信力，令到市民都開始有些信心的時候，你這樣就動我就前功盡廢，你明不明？他可能想這樣，那就最好，我現在開始鼓吹警察投訴局立於警察以外，你真的想這樣，你阻頭阻勢，可能真的是他導他，你這樣做法是可能真的。那你有什麼跟進啊，梁局長？ 保安局長主席就不是有權去委任委員，局長都沒有權的，其實我想最主要都是保安局局長，當然是，但誰給意見特首呢，這個我都要想找出來。高靖之，高靖之和你是甚麼熟，高靖之和你是甚麼熟，先大家幫我想想。我不認識這個人，見都沒見過，因為太暗春了，我怎會認識他，因為是一個很低層次。 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在PCC，我做一個HR的manager，你想想我怎麼會見到他，這麼暗春。老實說，我不是得罪，我怎麼會見到這麼暗春的人，你過去。不過問題是，可能真的我們的最高領導人決策人就對你有些意見。當然有啦，我對他都彼此彼此啦，很清楚啦。 我跟大棟國說了，我想都沒什麼一個肯定答，不過都要做的這件事。起碼都要做啦，是吧？喂，這個就是你跟進，我們今天找你來，其實想你評論一下一個叫做黃友嘉的人。 據悉他應該是人大代表，今天接受NOW的訪問，提到功能組別 大讚這個功能組別的用途怎樣沒有了功能組別的話我們的財政預算案都無法通過我不是很明白你怎樣評論你的功能組別我自己報案了財政預算案去年我和莫乃光是投了贊成票的泛民票一兩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看的其實就是看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我是投反對票的我是投了這件事 政府過不了的這件事其實當然很多其他黨派或者很多市民都覺得政府對基層的洗錢看得不夠多等等但平衡底下我和莫乃光都甘願被人罵之餘我是投了支持票的這件事但是唯有加這樣說他說如果沒有功能組別就沒有了不會有這些人不會像我或者莫乃光這些人去投贊成票我說不通的因為到時到後如果沒有功能組別呢 我們的政黨會是規範化很多會有組織很多也會有一些代表專業的政黨一定有代表中產政黨一定有經濟政黨一定有到時到後你怎會過不了其實沒可能純粹軟禁抑測這叫做真的他怕你好像搞到美國那樣大哥你市民是有很大反應的如果你搞到美國那樣你拖幾久拖三個禮拜拖一個月美國都很快搞定了 美國都很快搞定你不可能無止境拖他兩三月所以Kenneth,所以為什麼我當然你知道我都支持你參選的但問題就是我們民主派的人我當你民主派他是當我都是民主派的人如果參加了這個功能組別的選舉就無端端 就背負了一個原罪第二就被這班人擺上台這就是我們為什麼直以來對泛民主派參與公民組別選舉有保留的地方有保留並不表示不贊成就是這個問題當然我都贊成2016年取消了功能組別這件事我是贊成的不過你對的你出來跟這個大大聲聲跟黃友嘉說我就叫做Kenneth 如果我是直選的立法會議員也好是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也好 都是叫做Kenneth 我的立場都是不變都是這樣去分析那麻煩你不要把我上台你不如看看那班他們很喜歡把我和莫乃光上台如果我們做一些理性分析有可能因為投票意向有時比如有些經濟政策那麼文匯會稱讚你的到時那你就更糟糕那些叫死亡之吻然後就是說過去有十件我試過一兩次的這一年多來都 記得的我想葉劉淑儀讚過我和莫乃光的點名的簡直在電台上大鑊啊你真是死亡之吻聽完之後我那晚整晚睡不著難道這個Kenneth跑去跟葉劉躺在一張床這個是翻鬼佬艷語不是physical的麻煩你澄清一下翻鬼佬艷語 Sleep on the same bed Sleep on the <笑>就分買了床而已但你懂得解釋英文你很厲害你又中又英又律師又會計師有些人好像你那麼厲害引起誤解引起遐想在下想不好你剛才說你贊成2016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但我們看今次的諮詢文件 似乎字裏行間就見得到好像對於功能組別要取消好像是很清楚當然我們也提過在林鄭月娥的內務委員會問過她她就說現在要全面去實行是我問這個問題其實立法會全面普選的secret條件 就是要搞定行政長官的普選這個很清楚袁國強也這樣回答我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利益一條利益就是一個威逼利誘就是你不搞定就不用只說什麼立法會選舉但我告訴你就算搞定了搞定都不會取消功能組別因為為什麼你不可能在立法會拿到三分二票贊成取消功能組別這個就要自閹功能組別真的不可能除非其實有一件事可以做就修改基本法那你說有沒有可能修改基本法都沒有可能 功能組別會千秋萬世地留在香港直到2047年 共產黨全面接收香港就沒有立法會了就會人大政協2047年才全面接收我不相信正式的你都正式了即是2047之前是非正式我覺得都不會都會正式會提早提早會提早接收你拿了表移民沒有 2047年是國民黨接收你真是有很清楚很清楚為什麼2047人到現在開始到2047年你數數我不懂數我想你數一七到四七就是三十年現在一三三四年三十三四年即是我一百歲了一百歲不死又想問聽 很清楚我不關我的事很清楚一百歲人是不會理會這些事的即使在這裏都採用數我想問就是這個就是黃國棠梁議員你好我想問黃友嘉說這番說話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根本不知道說什麼很清楚你自己真的真的這個功能組別他就覺得是需要在這裏千秋萬載 不是啊我想不是啊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黃友嘉先生是傻的很清楚這個就告你的你這樣說他真誠相信黃友嘉是傻的各自解讀各自解讀好啦多謝你跟進我們那件事不是開玩笑還有星期一呢 我主持最後一次會議麻煩你出席啊 好啦,邀請就算你唔係我哋委員會都邀請你出席,好清楚,好清楚,多謝你能夠。拜拜。其實當我睇到黃友嘉嗰段言論呢,我自己係一啲都摸唔著頭腦。我一啲,即係我唔知點解會突然間會講呢啲嘢囉。係囉。唔係 我又知道我又很清楚我們不明白你兩個真的很清楚我們很清楚他拆鞋他想千秋萬載他想上位他想上位所以黃國棠你看文匯大公看得比較少不知道在寫文的經常都我知道很清楚你看他的文章很清楚這些文章一看第一段就知道了真的看壞腦的還有有一件事你們不清楚 文匯大公寫稿是給你的名字去用的他分稿給你的不用你寫的中聯辦負責的麻煩你分好一點就行了抽籤而已有時候很噁心你都要接近了你分邏輯正常一點就行了像正常人也行不行看完之後好像傻但是很多這些言論其實是反映一件事他真的以為 香港人傻了全部都是黃光一直到剛才說的他們都是以為香港人傻了如果不是的話你不可能有這樣的言行大家聽下來說你望我我望你阿心很清楚了很清楚我很擔心一件事現在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 智力是會倒退的見得多這些長官、黨官說話如果你不是經過一個批判式的思維方式的話智力真的會倒退變成白癡的稍後聽個新聞回來再談落實基本法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 如果他們不存在的話分分鐘連財政預算案那些都不一定過得到的市場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出現波動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当然黄光亚在北京和689见完之后，当然出来就很多话说，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讲了公民提名，很清楚， 很清楚， 不符合基本法。民望高低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些都很清楚。为什么要召三个局长上去呢？黄光亚也有讲到，我们听听为什么召三个局长上去，行不行？听听先，为什么会召呢？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听听怎么 说。特区方面有一些想法，有些需要中央支持的事情，像这次他们提到的，像进一步深化两地这个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问题，也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方面，像这个在对广东的开发、南沙等等，他们有很多想法，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一些专门的局长叫过来。那么这次当然也谈到了两地这个金融合作，所以为什么陈局长也过来？ 你算不算得了？即系你听到啦，佢有啲好具体嘅嘢咁样，咁就召啲局长过嚟啊，咩两地金融合作啊，所以就揾阿陈局长过嚟。咁以前啊， 唔好讲嘅呢啲， 特首都搞掂噶咯，系咪啊？咁亦都唔係要揀述職嘅，突然間召上去㗎，係咪？以前都有見，有唔同嘅部委同香港啲局長見面，就唔係喺述職嘅時間咁樣。咁點解今次咁特別呢？你出唔出？ 唔係突然間急召。 係囉，急召喎。而家個口径就話唔係急召，早安排㗎啦。早安排，早發稿啊，早通知傳媒啊，突然之間下晝零臨臨發三篇稿話三個局長上去，咁呢個咪就可疑嘅地方囉。係咪？好啦，咁佢亦都有讲咧，就呢个述职嗰个安排啊，我哋听下佢点样讲述职嘅安排先。 哪些城？ 好，咁啊，可唔可以去得翻？去得翻啊？嘛？可能那個片有少少問題，電腦那個軟件不是很暢順。 那麼過去嘛，更多的可能是講一年我做了哪些成績，那麼現在我們又要求他，你要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上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裡面你有哪些新的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所以這樣的話，這個把這個數字的內容更加廣確定下來。 有什麼不足啊？這個很重要，做了什麼，除了成績之外還要講不足，是吧？ 我自己覺得呢，其實阿森正說大班在這裡，我們三個在這裡嬉笑怒罵的，那心情呢，如果大家明白的話， 心情沉重啊， 就可以知道是所有的一切的東西呢，是表示出為什麼你要尋找不足的各方面呢，因为就有一句说话，你乏善可陈，你根本就冇嘢可以讲，咁佢一定要寻找你嘅不足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我亦都觉得系好多我哋中央嘅即系管港澳嘅官员啦，喺呢啲事情之下咧，亦都系直成系胡混敷衍，就去即系去解释一件事。你好清楚，即系如果我系问你。阿森你爱不爱我，你好清楚。阿森你嬲不嬲我，你好清楚。阿森你好似争我钱，你好清楚。阿森我同你即系急唔急，你好清楚。 唔死咩咁？ 系啊，呢啲所有嘅一切嘅答出嚟嘅嘢咧，只系表示一个方向嘅啫，就系佢哋自己谂住去点样做嘅话咧，你好清楚嘅。由呢啲答案中，即系。会怎样去 implement 一样东西，会怎样去推行一件事情，会怎样去拿捏一件事去做什么，你很清楚。这些答案是回头，我经常觉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可以是很，即有些东西是可以有迹可寻的， 而且很具体 的， 很具体的 解释到人家疑虑 的。是啊，你即已经不是全部是一个方向，即是所有的东西不会有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因素。你很清楚，即是喂，你为什么这样盘我的东西，你为什么拉我，你很清楚。这些全部是主观 subjective 的因素開始入了沒有我們所說的客觀因素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地方很重要尤其是商業城市 certainty 很重要的確定性什麼叫calculated risk 即是可以計算的風險可以計算的風險不是沒有風險 不是說我跟跟著下來說一定明白一定懂就是由於規則最重要是你的法律也有法律根據如果我做那些事情譬如我跟他簽了約他說賣些東西給我我給錢他他說喂不行我要加價才行我簽了一個 因為答案大家可以退出來的一件事你不會有任何渣男你很清楚我裡面想的東西你很清楚我會怎樣行於是大家要揣摩這個講好清楚的人在想什麼一揣摩你就糟糕了糟糕在哪裡呢本來都應該可以做的事 你就揣摩成或者未必行黃國棠這件事危險不如我們就不要做了譬如我們給不給他上街遊行給不給不反對通知書現在大氣候這樣很清楚不如就不要給了譬如我不要告這個人國家領導人來的時候他扔個T恤下去他的車上告不告他好呢 都應該告要從嚴即是開始你要猜我裡面想什麼你要捉我的思想你要開始推敲我的思路即是跟封建時代一樣一樣皇帝想什麼太后想什麼你要順著他的思路你要想他的思路來哄他開心從來來說在我們 未必是純粹西方其實中國都是這樣很多事情來說你可以跟著那些往跡跟著那些事你可以推到出來但現在開始告訴你你很清楚你要去想我那些事你要去捉我的思路什麼時候開始我會捉你的思路如果是要捉思路的話我根本是 即是無跡可尋開始阿森這件事我覺得那個訊息是令人很害怕的即是香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是構成我們一個商業社會商業城市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法治社會最重要的基礎第二件事是有跡可尋風險是可以計算遊戲規則是可以很清楚的是這樣的 寫下來是123、4、5、5、就不是等於ABCDE 你有銀行有戶口 current account 有錢所以就寫了一張支票給他那支票是可以兑現的如果你夠膽不兑現他就可以告我開空頭支票是很清楚的因為在事上我會看得很清楚現在我要揣摩你的意思所有這些答案、不言而喻、字裡行間你的推敲全部都是一樣東西你要去摸我心意就開始是的 危險的就是在這裏所以大家是不是擔心呢 我和你暫時打住我們講到這裏先有一個題目我和未講過因為這兩天都沒有回我這個星期講到慶合合的就是有關於終審庭對於未滿七年拿不到綜援就作出一個終審的判決就是違憲的回到2004年2004年新移民來香港新來港人士住滿一年就可以拿綜援這兩天有30多個或者現在可能更加高一些 住滿七年的新來港人士去申請綜援但我們要記住一件事希望大家不要引起現在網上鋪天蓋地很難聽的說話都出來用外國說話的仇恨語言出來了我就很不安看完仇恨語言但有些人看得很過癮越仇恨越好用火燒他們怎樣去殺他們不只說他們就說那些左膠為他們講說話那些用什麼方法去火燒去怎樣決當然那些是開玩笑但我聽完之後很不安很不舒服這些語言如果在歐洲拘捕了仇恨語言是不可以散播的這個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如果有些歐洲某些國家 尤其是少數族裔香港沒有他們也不是少數族裔不過他們是蝗蟲只是這個語言可能不能讓你傳播不要緊這種就是香港式的言論自由有些是可怕的地方我覺得在這裏我就不太抵受得到我自己覺得如果很多東西你都是心太多仇恨 你的心已經沒有位置去裝其他或者裝比仇恨更重要的愛這個一路仇恨就會很貴但是有些事情我們必須要注意不得不去理解或者去諒解某些人為什麼這麼生氣或者為什麼這麼恐慌原因有人說如果 未住滿7年都可以申請綜援可以申請而已不等於一定給他一定合資格 okay? 因為在2004年之前 未住滿7年去申請綜援是容許的 那時候會申請綜援的新來港人士的百分比是大概14-15% 2004年的時候就是這個數字 你說過了10年之後,是不是還是這個數字呢? 當然我穩陣一點就不能去直接推算當時就是這樣我們想說個事實給大家聽就不是100%的人去申請綜援未住滿7年不是佔了申請綜援的人有7%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即使是新來港人士去申請綜援也好或者佔綜援的百分比也好大部分那些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來的佔了50%以上 甚至是60%再說多一次申請綜援的人很多不是年輕的即是新來港人士無論是新來港人士無論是住滿7年的永久居民都是長者都是長者的佔了50%到60%以上明白我自己覺得在網上討論是閉上眼不看這些數字的 我沒有見過一個所謂很comprehensive、很清楚拿著統計字的數字來討論的事情我沒有見過除了那些贊成、反對的全部不理總之不理你我很怕你有一個說法是很好笑的哇你13億人全部來申請綜援我們就死還有假結婚 你13億人假結婚我們就死我聽完之後這些是不值一駁的怎麼13億人拿去拿綜援你想像不到你這個說法還不是更嚴重過當年葉劉167萬人湧來香港你讓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家就要捧葉劉做偶像好了 但有些事情是不得不令人擔心的因為真的有人也提出說既然未住滿7年可以申請綜援未住滿7年可不可以申請公屋呢好了我們請來一位朋友基本法36條關注組召集人傅偉樂傅偉樂你好 你們現在已經打算申請法援去日本了，講講你們的情況是怎樣。沒有，其實就看回現在客人的需要，他需要公屋的單位，他現在去到現階段就只可以申請公屋。其實現在公屋排隊房屋說是4-5年可以上樓的。 那其實現在公屋排隊房屋署就說是4-5年可以上樓的，是不是？首先現在他突然間房屋署已經放寬了給人，又不是沒有申請，等等先，你講清我們的argument，我不是很清楚。4-5年可以上樓的意思，就是說你是現在目前按照現在規定，就是你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你才可以開始去申請，然後就等4年到5年你就有資格上樓。現在新來港人士 如果他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他就要等足七年，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證，然後才申請，是不是這樣？其實雖然現在房屋署要彈證處理給你美國七年可以申請，但他都要等到七年之後，沒有七年才接見你的處理，你的申請。OK，過了七年才接見你的申請，你們的要求是什麼呢？我想知道。其實既然現在你都不需要，那個排隊都不需要是要 過7年以上的,7年不限制,兩個概念,7年的限制就是你能夠享有香港的公屋的權利,是要為永久居民才行,這不是技術問題,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但是現在有沒有一些所謂體恤的情況,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房屋的話,你又沒有錢租又沒有成, 房屋署都會酌情會給，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比如住在公共房屋裏面，有沒有的？即是臨時房屋，其實有的，有的，但是因為我這個案件是面對房屋署的，那是要透過福利署外判的一個機構，社工推薦才可以上去這個提升安置的，但是因為那個機構是屬於外判機構，還有他們就 有些問題了，我不說了，問題就是另外處理的，變成我的家人就一直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渠道去提出安置或者有條件租約上公屋。那這個不是外判機構的問題嗎？關那個整個政策什麼事？關整個政策怎麼拉到關係呢？其實不是的，黃同志，他現階段只是申請公屋的渠道，也是那個機構叫他去做的事。 那就申請了，但是原來近這天發覺原來可能會快一點，怎樣快一點？根據前日的判例，可能可以透過覆核會快一點上樓，為什麼不申請呢？可以透過覆核，你根本不是我們用英文來說，就不eligible去申請，你申請什麼？我都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我是房屋署就很簡單，你符合資格你才遞給進來，你符合資格你才遞給進來，你符合資格我才會安排接見你，很簡單。如果你說我現在很需為你就用體恤安置的方式去申請，就是這樣。是啊，是不是應該這樣？正常，因為現在我不正常。為什麼你覺得現在不正常呢？我就是想不通，因為你沒有講到原因，你沒有講到背後的原因給我們聽。好的，因為 現在福利署外判的社工機構就不受這個，如果他的決定不合理或者有任何情況，市民能夠透過這個覆核去結果的。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那很簡單，你不能夠透過覆核去推翻結果，那你應該就不是去日本司法覆核要求改變 要7年才申請公屋這個政策，而是要求社會福利署改變這個有上訴的機制。已經做了，你已經做了，那怎樣呢？答案其實那個已經做了，因為上個月11月13日立法會那裡已經有一個口頭質詢了，張局長送了一個答案說那個制度是不能改變，所以在前兩天那個卡人已經入了申請一個覆核的了。 那個制度是不能改變,這個是社會福利署說的 張建宗局長其實那個上訴機制傅偉樂，據我了解，阿黃同意，如果我錯你更正我，所有香港的申請機制如果它是沒有上訴機制、沒有覆核機制的話，其實你可以用司法覆核去推翻它。 這個我的理解是這樣，對於法律我很粗淺的認識，那你就用這個方式，你不是張建宗局長自己說什麼就說什麼。如果沒有上訴機制，你就用法律的途徑去推翻這件事，要他成立上訴機制，就不是用另一條渠道，反正都是這樣，不如我就推翻你的政策。有點不介意，因為我們曾經去問過 謝俊凱律師的律師他都說過這個機構不能夠覆核，我們在法律意見裏面覺得那個機構不能夠覆核的話，他沒得上訴。 阿黃國彤，你說吧，你是法律界人士。 我是阿樂，我有些混淆的，因為其實上公屋 以及我們是拿綜援，是兩樣東西。公屋不是福利，因為如果我們公屋，我們其實香港我相信由頭到尾都是一個政策，我們是不會被人露宿街頭的。不管你怎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一定有安身之所給你，會是你可能是中轉或者臨屋或者各方面，或者你可能是住在油麻地那些 即是我們所說的床位或各方面是一定有這種設備在這裏，這個跟我們的要聽新聞回來再跟你繼續談好不好。謝謝。落實資方法方面，這個取得了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如果他們不存在的話，你分分鐘連財政預算案那些都不一定過得到的。 市場會在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出現波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好了，在電話旁邊我們請來 基本法36條關注組召集人傅偉樂，他現在就打算為他的服務對象改變特區政府做司法覆核，改變特區政府一個政策，就是住滿7年才可以申請公屋。傅偉樂，你在這裏？你好，不好意思，你是36條關注組，基本法。不是，對不起，是35條。35條，就是香港居民享有什麼行政部門什麼起訴的訴訟，就不是36條。我們講36條，因為這次宗援呢，宗援是在說36條。36條就是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 我就想問你，你對於這條理解是怎樣？你認為房屋，即是公屋，是不是社會福利的一部份來的？房屋其實是兩體而已。怎樣兩體？公屋我覺得是的。公屋是的，你覺得？因為它租金比市價便宜，你的定義就是比市價便宜，就是社會福利。如果沒有這個公屋，香港沒有辦法，福利服務。 有些OK，繼續說。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因為我住公屋大。我也是住公屋大的，香港人有很多人住公屋大。住公屋大就不一定同意公屋是不是社會福利，公屋是不是好像跟中援同一性質的東西呢？你認為？ 我覺得這樣不同，有點分別。我覺得，好了，我們講回剛才你提司法覆核的理據。第一步，為什麼你不是司法覆核，它沒有一個上訴的機制呢？那裡做了，你不是，你沒有司法覆核，你問了而已。不是，你有沒有做到司法覆核，我想先搞清楚，它沒有上訴機制。 體恤安置沒有上訴機制，是不是沒有的？沒有的嘛。 不是，體恤安置其實以往是有的。 其實兩回事，那你剛才說的就是因為冇了上訴機制，沒有了法律權利，所以我們已經透過立法會議員問了局長，他們沒有改變現在的制度，因為沒有了上訴權利，局長不改嘛，不改嘛，不改就告他，司法覆核他，JR的告他，告他了，入了申請了，JR就了他了，已經是吧，重新申請，申請是什麼來的，你那個申請是JR的申請來的，沒錯，是，就是說看恤安置要有上訴機制，是不是這樣，不是，因為現在那個福利署外判機構呢，因為不是屬於 他行使政府的決策但又不屬於政府的部門，我們是沒有得去說的，那應該怎麼做呢？你現在就一聲就跳了去未住滿七年都可以拿公屋了，另一個問題，因為那個客人真的是房屋需要，我知道你一開始說了，我想糾正了你的邏輯，我不明白你的邏輯，你的邏輯是不是應該第一步要爭取回體恤安置有上訴機制先？ 你說我爭取了失敗了不再做了，你覺得是沒有任何途徑了已經，是不是這樣？那不是，因為我剛剛在法務署申請過這個覆核，未開始到未審到，但是可能幾年後的事，那不如在那裡等他審，那家人就要找屋署，於是你就說，這個新公屋呢， 是深水埗的助理專員，福利署的人叫我們去申請，他沒有說不讓你申請，不過他不會這麼快考慮你申請，只要滿七年符合資格才考慮，那他就應該福利署的助理專員說我們就申請公屋，你申請公屋而已，他叫你申請公屋，不是叫JR他嘛。 人家急需要住屋，也沒有能夠快點途徑，我們覺得有機會可以快點說試一下，用JR快點上公屋，我第一次聽，你明白嗎？你知不知要多少錢，要用多少公共資源做這件事，還有影響有多大，你用JR令到他快點上公屋。 胡先生，我覺得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即是腳雞用不用刀，我不是同不同意的問題，對不起，我不是同意，我都是公屋出身，我覺得公屋對那個人很重要，我同意，但是你用這個司法覆核的方法，是令到那個人有得上公屋，不是那個人的個案的問題，是整個政策要改變的問題，你明不明白？ 你要考慮這件事，我還沒說完，有些事你說，當深水埗的福利署的助理專員告訴我，你申請公屋的時候，我發覺他來講四五年，就算讓你申請申請，他都給你入紙，但他要等七年之後才看你的申請，看完之後再等屋的話，又是五六年的時間。 我想我這樣說，中審庭這個判決其實是在說我們《基本法》裡面36條，如果大家看《基本法》，我們有關香港人的權利方面，是香港《基本法》第26條。 就講緊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就講得很清楚，就是香港永久居民。香港住的人在法律上基本法最少是可以分成兩種，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二十六條我們講緊選舉、被選舉各方面，就說明是香港永久居民。其他的我們一切講，我們有法律 秘密諮詢的自由、宗教自由、我們包括政務所說的36條，我們享受的福利各方面來說，所有的用詞都是香港居民，所以帶到這次終審庭，因為是申請公務員，公務員我想開宗名義是福利，大家不會很爭拗。 然後官員一直退出來說，當一個人來到香港可以做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他也可以享受福利，福利給不給的話，我們公務員給不給，是看他的需求，看他本身的特別案件，這件應該是孔女士，我記得在這案件裡，他是不是有這個需要， 而不是以七年的關卡去卡他，如果從人性的角度也是對的，你讓他來得的話他沒有飯吃，他瓜得，你不可能說不是哥哥仔你不夠七年了，你不是人了，你不可以沒有飯吃瓜得就瓜得，例如入醫院醫他，我們不是說你沒有錢我不醫你，我們也是譬如說你有宗教自由， 我們不會說你滿七年之後宗教自由，因為是香港居民享有宗教自由，香港居民享有法律保護自由，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香港居民享有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所有一切的自由都是香港居民，唯一就選舉被選舉第26條就說香港永久居民，但沒有談到房屋，沒有講到房屋，如果你講到房屋， 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房屋是否福利，這件事是否由終審庭的原則衍生出來呢，這是第一點要想的。第二點也是阿森正說出來，如果我們現在是有恩恤的，是有恩體恤洗出，如果你很特別的，它是有個discretion去給， 但是所謂的體恤外判了被外面社福，外判了之後就沒有上訴，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到上訴為什麼會是外不外判就是沒有上訴，外判了又沒有上訴，我自己為內就有上訴，什麼意思啊，這個當然是違反了我們的自然公義。 如果你要打你就打這件事，應該可以開那樣先，因為你現在會撞的就是 公屋是否福利這件事，當然在這個案我很殷切看到是需要有樓住，但是有樓住來說，我們真的很坦白說，未必是一定住公屋，我們有臨屋有很多地方，香港的政策不會讓人是無瓦遮頭的，一定是有這些的，當然來說能夠上到公屋，如果他是有這個很特別的需要，是經過 我們的體恤各方面來說是有這個需要來說，我們有途徑的，如果這個途徑說外判的所謂社購團體是沒有，他說沒有，那你就不可以上訴了，這個就應該反出來，就是為什麼在你房主裡面你裡面的決定我就可以上訴，喂判了他出去就不可以上訴，這個就違反了我們的自然公義，以及我們 行政法裏面的公權的一個秩序，在這方面來說，所以可以想清楚一點，要打這個官司，三思，行嗎？行，多謝你，我們談到這裡，好好啊，阿黃律師，你為我們的聽眾上了一堂法律課，這些東西要不停地提，因為這些是深奧的東西，是抽象的東西，很清楚。 好清楚，好，这个时间我们请来另一位朋友，就是学文思潮的周庭，周庭你好，周庭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有留意黄光亚的讲话吗？有， 当然有， 你不是在上学的吗？上课考完试没？当然未啦，还在考，我知道DSE现在密锣紧鼓，水深火热。 何文思潮就找你出來回應，黃光亞就說公民提名距離基本法很遠，是否違反基本法大家都很清楚，我想請問你，你清不清楚呢？ 其實我會即見到黃光亞有這樣的說法，其實我想問或者很想回應一點，就是其實究竟基本法即是符合基本法是怎樣去定的呢？即是我們可以見到一直以來，無論是10年的政改去到今時今日的政改諮詢，中央都是不斷去利用基本法去作為一個攻擊他的政敵。的一個工具或者一個武器，例如2014年後當時建制派、當中央不斷地說民主黨方案是不符合基本法的時候，無端端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民主黨方案就符合基本法。那符不符合基本法究竟是怎樣定的呢？我真的會覺得很懷疑，其實中央是不斷去搬緊基本法這個定義和準則，這個法律已經不是一個憲法，而是中央 用來去用的一個工具，還有自己亦都會很想說的，就是說譬如現在中央不斷去這樣說機構提名，又說基本法裡面就是機構提名，我真的由頭看到尾都見不到基本法哪裡有寫機構提名，究竟中央不斷提出這些，其實 究竟不斷去叫我們去尊重基本法的時候，其實中央自己有沒有尊重基本法呢？ 是啊，現在就等起當你知道香港人的當高級官員一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然後其他人一起附和他的時候，香港人就會信以為真。所以我想你們或者其他民間團體很重要的工作就要解釋剛才你那番說話是很清楚的，究竟誰去決定那件事是符合定不符合基本法呢？你問得很好的這個問題，是不是王光亞就可以決定呢？還是習近平就可以決定呢？是不是他說就可以了？ 希望透過直接去接觸更多不同的市民，令到香港的市民大眾不單止明白這個概念，亦都會支持市民是擁有一個直接的提名權。周同學，我覺得你說得很對，其實基本法香港人是尊重，但是在國內中央基本法是用來利用，不是用來尊重。 香港人永遠是尊重基本法，我們尊重基本法，我們當它是一個法律，我們尋求它裡面的解釋是從一個法律的觀點，而這個法律的觀點我一定強調不是只是普通法，連我們的國內的不同的法例的大陸法都是應該殊途同歸，大家都是穩穩一樣的。但是現在看到國內， 我坦白說我覺得他不是尊重基本法，他是利用基本法，而且越來越有的言論就是你明白、你理解、你知道、很清楚，這些全部來說是講一種主觀的意識，是已經沒有了客觀的標準。周同學你講到也有一句很漂亮，是你要他去解釋他為什麼會這樣得出結論，他一定不會給你解釋，他的解釋就是說很清楚，不言而喻，這些就是解釋。如果這些解釋可以成為解釋的話，不用讀法律了，大家讀西班牙文了。 所以在這方面周庭你們一定要據理力爭，我想要繼續努力，不過我有少許擔心，我知道韓文思潮的骨幹有很多現在都要是 Form 6，快要考DSE，其實會不會影響到你們接下來的工作，例如你閣下 水深火熱的,多放少些時間下去,多些時間讀書,會變成這樣呢? 其實韓文思潮裏面,所謂骨幹裏面,今年要免去公開試的,都是只有我和黃之鋒兩個人而已,只有很多人而已 我們現在都是一直平衡韓文思潮和學業方面的工作，因為學業我們都知道很重要，因為當我們入到大學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對這個社會認識更加多，或者從不同的層面去認識這個社會，不是像一個中學生的一個觀點，而是更加宏觀，更加我們能夠有一個更加多的一個知識的根底，所以我們都會好好地去平衡我們的學業和韓文的工作，都希望可以爭取到一個大學 非常好，我覺得你也很宏觀，其實比很多人宏觀，不過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要保持一個赤子之心，即使入到大學出來做事都是赤子之心去看這個社會，這個社會才會進步，好嗎？多謝你周庭，周庭的分析、這個回應，我覺得比很多大人、比很多立法會議員、比很多區議員好很多，我覺得是 剛才提到另一位韓文思潮，王彤學，阿之鋒，他和人的辯論很過癮，很清晰，所以就後生可畏，希望都在他們身上，這個很重要，由他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弱點，絕對是面鏡，先聽個新聞再說。 落实资方法方面，这个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你分分钟连财政预算案那些都不一定过得到的。市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出现波动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 1831 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好了，有關於內地和香港中港的矛盾，不單止是奶粉，不單止是綜援，不單止是房屋，陸陸續續有來，比如一些跨境的學童、雙非的學童等等，來年爭這個學位方面，會不會都令到這個矛盾進一步激化呢？ 現在當局預計來年會有2800個跨境學童參加統一派位， 其實這些學童要注意的，他們有些是在內地住的， 內地住的不少是香港永久居民， 兩個夫婦都是永久居民的子女， 因為他可能在大陸工作、居住、貪上班方便等等，而放在他內地深圳的地方，而他覺得香港教育制度比較好，要回來香港讀書，我覺得都頗淒涼的。 譬如現在天寒地凍，要回來就神吉這麼早回來，又要過境又要成，有很多很複雜的需要照顧他們的存在。現在有專屬校網有3000個學位，預計有2800個跨境學童參加統一派位，夠了，究竟夠了還是不夠呢？我們請來就是 陳樹英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情況。陳樹英你好。你好，你好，吳志森你好，黃國彤。現在那個情況是，現在教育局這個副局長出來就說，喂，行的了，你們覺得行呢？ 我看就是有人開心有人愁，對於那些跨境的學童來說，其實他們都是一半半，他有些會嫌其他區太遠，因為他可能主要都是仍然想去北區，但是始終也真的多了位提供給他們，但相反來說，就是我們這些其他的區，即是屯門、元朗、新增下去，比跨境學童的校網區 那些家長就會很憂愁，一來又憂心分配之下配不到學位，二來又會憂心就算配到，始終是多了競爭，他們想入心儀的學校就會沒那麼容易，你說就近入學，公開了，讓大家一起去爭的話，可能真的有一些年幼的本區的學童要去到很遠，就算是跨區變成跨區，屯門頭或者屯門尾，南都督或者去到北都督，那些家長都是會很心急的，所以我希望教育局平衡這兩方面， 用本區優先的原則，不是不讓跨境的學童來，但其實他們始終要坐校車，所以可能多去兩條街或兩三個輕鐵站，輕鐵站來說對他們來說可能都沒什麼概念，但對本地的家長來說可能就 已經是有一個分別在這裏，你的意思就是將分區派位的方法更加細分去做，照顧到當區的居民可以就近上學，而跨境那些反正他們搭校車，可以讓他們搭多，譬如5分鐘到10分鐘，可以去遠一點都沒所謂，是不是這個意思呢？其實教育局派位 都是分兩個階段，第一都是自己學校家長可以扣門的，家長就先選了自己心儀的學校，有些家長他遠一點他都不介意的，他去遠一點。第二個階段就是中央派位，中央派位其實教育局一向都秉持一個就近入學，對於小學是就近入學的，我們就希望仍然是貫徹 這個就近入學，不要說因為多了跨區的學童，每一家學校都要給了多少個學位給跨區的學童，而影響到有些真的應該是可以就近入學的，都要去到武雷宮那麼遠。我明白你的意思，所謂的細緻化，不要一下子就全部派給你們， 又加多個2,800個爭的，令家長就很擔心。雪英，你剛才一開始提到跨區跨境學童，其實他們本身如果他們搬到元朗或各方面，他們自己都未必開心。在這方面來說，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要這樣做，其實 你會不會想想香港政府是否應該研究，因為我們所說的跨境的學童都不是全部是住在落馬洲附近的，他們很多都是可能分散到去，住到我們比較另外一邊過關，新的過關的蛇口那邊，那邊來就來到我們的元朗各方面，都好過由大埔頻到元朗，所以說 香港政府亦都要分析一下我們所謂的2,800的跨境學童，他們在國內分布哪裡，在深圳分布哪裡，深圳很大，你不是一定是過落馬洲，你可以過蛇口那邊的新關，蛇口那邊的新關，他如果來到我們元朗或者真的各方面屯門那方面，一定是近過落馬洲， 然後由這邊來再去那邊，香港政府如果你說得出2,800的話，我希望你能夠說得出哪些人分布在深圳哪一區，這樣的時候亦都可能減少了你第一個擔憂跨 究竟學童的家長亦都未必是很喜歡去這麼遠的，不一定去你那裡，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其實屯門的學校亦都有校長的考慮。中學就很開心，希望多些學童來，但小學就很厲害，小學現在突然間又要加班，現在他們已經殺校殺到零星落索了，現在突然間又過山車又升上去，於是之後怎樣現在加班等等，我就希望他們真的要加班， 就不要一班加幾個人，就變成犧牲了小班教學，應該是要加班。因此之故，屯門就覺得來多些好些。至於深圳那些家長，我感覺上他們都可能會適應得很快，例如2014可能比較厲害，但是你看回今年報讀 2014入學的幼稚園，屯門已經排到陷了，為他們的跨區校網已經移定過來找，他們跨境那邊居住環境是否這麼容易移動，我們不是太清楚，但是看他們的動向，似乎他們又適應得很快，為求在香港的學位，他們似乎都頗願意遷就環境， 預算就陷。 就是這樣，好，明白你的憂慮，希望他注意到這件事，多謝你陳志英，好了，我們的電話1833，蕭先生想發表意見，蕭先生你好，蕭先生好，喂，法律，深爺，怎樣，老實說，我這件事講跨境學童跟你們兩個的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我一向都拜你們兩位的，但是這件事呢， 如果你是覺得香港好的，你就下來香港那個當區去報讀學校，很簡單，好像香港的家長那樣，他真的遺傳就陷，他想去九龍塘區的小學、中學讀書的，他就去九龍塘區那邊找地方住，真的住，不是說找郵箱那些，你喜歡中西區那些學校的校網的，你就去中西區那邊找地方住。 一樣而已，其實那個道理就是你在深圳，不管你住黃江也好，住東莞也好，住去到廣州也好，你喜歡的香港的理念的，你就搬來香港住。蕭先生，我也想去中西區住，其實我喜歡黃隱，我也想去九龍塘，不過你也知道九龍塘租層樓要多少錢，我沒有錢，沒有錢不可能讀書。 深爺，不是這個問題，沒有錢不可以讀書，我為什麼要中西區住呢？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入名校，但我不能，那怎麼辦呢？不是這個問題，不是沒有錢不可以讀書的問題，而是你想一個理想，而是你未必能夠達到的時候，你要想方法，我譬如我不讀 Band 1 Top 的， 我可能讀 Band 1 Low， 他都沒有想著讀 Band 1 Top，派那個區給他而已，那個概念是不同的。 你說的概念就是我要搬去名校網，宜船就陷，宜陷就算也好，希望可以派到那個區，以及在跨境那些學童，其實現在就任他，是圈了給他派的，他不是打算入名校的，蕭先生，不能比較。我意思就是那個家長都會去那個區那裡去物色那個區的學校。 理念在這裏，他有窄了，譬如只有那裏，我想說其實現在北區很多學校是殺校的，我想說政府為什麼，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為什麼政府不去，譬如那三個口岸，羅湖 落馬洲或者另外新西面嗰度叫咩 新關 新關啦，係喎。點解唔喺嗰啲 port 位，真係 tailor made 一間嗰啲殺校嘅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去起一個真係俾嗰啲區域嘅落嚟香港嘅同學， 我諗佢哋會歡迎添。即是他一过关就入来读书了， 直头那班就是深圳学校， 是咯， 个名目就是深圳学。喂，咁其实就已经 上咗 学校，唔使周居劳顿啊嘛。 系啦，你一车成架校巴过咗嚟就 系 嗰个学校， 咪就系咯。 喂，其实最终个问题系政府讲咁多， 唔系佢嗰个规划系出咗问题嘅， 有问题咯，就系嗰个 佢唔理呢班人啊，其实一路都 巴曲头系唔识啊嘛。 唔系呢个唔系净系巴曲头嘅今年嘅事嚟。 689社团，我而家今日我琴日已经开始同我大班讲，依个叫689社团咧，系唔识呢啲嘢嘅， 唔识呢啲嘢， 唔识行政嘅， 系啊。 你啲基本上好簡單，係人都識諗噶啦。點解佢唔識諗呢啲做唔到呢啲嘢嘅咧？ 你二千幾人可以掂啊？你兩間考得啦， 係咯，兩我比較 三間啦， 係三個口岸， 係咯， 係嘛， 係咯。 佢一架旅遊巴，幾架旅遊巴過嚟香港， 三 架可以上堂啦，翻學啦， 係咯， 係咪解決曬香港深深得北區嘅小學、中學嘅問題？ 大家本區嘅人又驚你係分薄咗佢哋，即係心儀嘅學位。亦都係解決 咁，解決咗你，你淨係起一間係就即係深圳。我哋唔好 discriminate 嗰班，即係叫做即係貨深圳嘅。 佢香港人嚟嘅嗰班，好多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連父母都係香港人嚟嘅，因為揾食咁可以翻去住啦。 其實阿 森爺， 我嗰個理念唔係想話 discriminate 嗰啲人， 我知道，我明白。 中西區你即係，但係其實我想 point out 嘅嘢就係根本上係政府冇做嘢。 明白，明白嘛？多謝你先，蕭生， 多謝曬，蕭 陳生。 是 跟住陈生。 陈生哥啊，黄律师好。 陈 生 好。是。是好悲哀啊，点解呢？啱啱深圳 H7N9 确诊咗又。 又新一单啊嘛， 一单 知道啊。 另外 一单。是啊，深圳啊，大佬。深圳呢香港脚软的啦。加上现在个高永文的吹水局长，即是吹水就做不到嘢的。你有冇沙士嗰时你知咩问题啦。同埋有我冇听啲讲句。有事他都不会落台的，是保人定他的位置的，只有更差，保更差的，好惊的，真的。深爷，深爷你是不是住大围的？深爷， 我住沙田区的， 是啊。 因为点解我一次喺大围撞到你？ 系咩？哦，我周围去嘅。 系啊，好耐啦，因为我妹妹住大围，因为我冇逢礼拜有大围教堂，同我妹妹一齐去教堂嘅。 O K， 明白。 嗰度有教堂嘅咩？ 系啊， 另外咧，嗰啲出 N 九嗰度咧。想想有什麼方法搞呢？深夜 有什麼方法搞？洗手洗手洗手，不是，你要自求多福，真的不是講笑的，即是你要注意衛生，這個很重要。 我知道這個是重要的，但問題袁國勇說了停止活雞入口， 我都贊成，是不聽的， 我贊成 不聽。 但是現在這樣的搞法呢，你知道梁振英專咬頸的啦，找他香港人做當賭主的 專咬頸，真是慘，包咬頸， 不是，他姓包的，包狼鷹啊， 真是慘啊， 包硬的，兼狼鷹不是人，是畜生來的嘛，你知道的啦，是不是？ 唉，陰功， 將他做當賭主，真是慘啊，真是後來自求多福，還有呢，我希望他真的出點落台了，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要注意自己個人衛生啊，落不落台就 真的要 真的要 生雞那些， 要注意自己個人衛生，好不好？多謝你， 多謝曬。 最新的情況就是深圳一個38歲的男子就染了 H7N9 甲型流感，這個證實了，病情就危重，在當地接受治療。他在9號的時候，9號即是10日之前就出現了發燒和咳嗽的病徵，向當地的診所和醫院求診。樣本 是比較是偏僻的地方， 是的， 他自己的 樣本是17號證實了對 H7N9 病毒呈陽性反應，通報了香港的了。到現在為止，內地合共有144宗人類感染 H7N9 的個案，廣東省佔了6宗， 深圳就是第一宗，是 的，廣省有6宗。大家真的要注意，我們的政府就說得差一點，可能他不見棺材不流眼淚。香港有兩宗就被界定為這個輸入的個案，就好轉中，但是呢就活雞輸港這個措施呢，就除了深圳不讓他來之外，其他都全部繼續來。我就很擔心的，因為大家知道 H7N9 無論 H7N9 和 H10N8 都好，那些雞染了 是沒有病徵的,沒有瞌眼睡的,是會精神奕奕的,你不會看到雞場裡面有大量死雞,也不會看到它有病徵的跡象,於是我們就會鬆懈,覺得是沒問題的,但它沒有病徵不是等於它不會傳給人,危險在這裡。我自己其實第一單輸入,印傭的時候,我自己也有想的,因為我們香港 我們的家庭的好助手,即是外籍傭工很多的,他們的employment visa應該兩年, 不是他們的contract,他們的合約兩年一次,但他們的簽證就一年一次, 所以每年他們都一定要需要,要麼去大陸,要麼去澳門, 一定要吸一次,出境,然後才有回來,這個可能跟我們香港 居留連續七年的關係要斷斷他但是他們如果去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否真的那麼強呢就一定要大家提醒他有什麼活動呢等等我們真的沒有掌握的提一提他們原來那個印傭回到深圳在街市買雞自己劏雞吃對他們來說是 很平常事,在印尼也是這樣,讀到也是這樣,都是這樣,誰知道就領了東西了。所以提一提我們的家庭好朋友, 如果你是Visa,是要出去,是真的要吸的, 不管你選擇國內, 如果去澳門就少一點,擔心, 去國內來說,真的提醒他們, 不要去摸一些雞不要摸一些雞不要去街市買雞不要劏雞吃麻煩你去那裡住一兩天就回來了個個野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回來因為大家知道外籍傭工在家裡是跟你一起煮東西給你吃是有密切接觸的提一提醒他們我認為都相當危險也提一提醒大家 連續都會幾天會凍的到十度天氣一直持續到聖誕節希望大家注意身體今天就到這裡拜拜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